Thank you. Thank you.

아나둠바둠우가미다막도시나란아사가다루말리나스칸오바에당아바아나둠바둠우가미다막도가나단아사가다루말리스파라오바에당아보눈이샤미다루이사이샤미다루이사메사루가다만마다미라이니시키난멜란당우스네이자루신하삼아루알리우스닌다아나둠바도우가미다막도시나란아사가다루말리스와라오바에당아보노 耍来个水兵，

人家睡，郎君那些醉多今个醉，后悔呀的形象对，心比那无龙啊一朵雄可贵，郎哎把泪旁滔涕，多心的牛啊一朵没了息，后悔呀的哈郎衣，何惜那龙滚那一朵在心边。 哥巴兰马桑尼吉丹吉拉，哥巴兰马桑尼吉丹吉拉，我好巴萨吉玛达林萨华勒，库莫爱多热那爱巴奥萨玛拉，卡卡里扎康卡纳宾诺斯纳克巴拉，卡巴兰马桑尼吉丹吉拉，卡巴兰马桑尼吉丹吉拉。波奥巴萨吉玛达林萨巴托阿，格摩埃托热那埃巴奥萨玛拉，阿卡里扎康卡纳宾诺斯纳克巴拉，卡巴兰马桑尼吉丹吉拉。兰马桑尼吉丹吉拉，波奥巴萨吉玛达林萨提波，格摩埃托热那埃巴奥萨玛拉，卡卡里扎康卡纳宾诺斯纳克巴拉。 嘎水沙都嘎咕 呀啦 啊自在呀呀沙咕啊咕 呀啦 啊自在呀呀巴黎林 呀啦 呀啦呀啦阿里嘎 啦呀啦 嘿哟 哎呀